咱们的毛主席挖掉了苦根，翻了身，翻了身。自力更生闹革命，开展了生产大运动，为了革命的胜利，为了革命的胜利，跟咱这领袖